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您看，这个的胸部给压得像块煎饼，另一个躯体倒是完好，可脑袋开了花。刘医生，看来没什么抢救价值了，干脆呀、直接把他们拉到太平间算了。 一个没心，一个没脑。哎，等等，把他们两个人马上送手术室。 这， 好，好，好， 一个没心，一个没脑，这还能救吗？ 哎，快点，用阿克克型心脏起搏器，把那个没脑的家伙心脏启动。 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制作。 好了，终于完成了。 哎呀，真不容易。 哎呦，现在是下午2:30了。 是吗？哎 呀，这手术啊，做了整整14.10分啊， 真够长的。 哎，小张，我还没来得及问呢，这两个人是什么人？ 哦，你交警说啊，那个有心没脑的是环宇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姓马明奔。 马奔？好一匹电马呀。哎，那另一个呢？ 另一个叫齐运，奇怪的齐，运气的运。听说还是个大学教授呢。 哦， 他真该叫霉运。您说他三更半夜的上马路上瞎逛什么呀？ 一个是大老板，一个是大学教授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真是最佳组合呀。就像我们家的组合音响一样。哎，小张，把他送到特一号病房。实行特级监护。 OK， 我们的编码快快走喽。小李，昨天晚上特一号怎么样了？ 还不是那样，心跳正常，血压正常，大小便正常，会打呼噜，会磨牙，会放屁，就是不会醒。 哎呀，都3个月了，我看啊，80%是个植物人。刘医生真是异想天开。 我看也是。哎，我走了。 好。谁呀？ 哟，是他。哎，电马先生，我得去腹肌，你千万可别在这会儿醒过来哦。 特一号呢？我的妈呀，特一号！